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多云，午后山区有阵雨，北转南风2、3渐4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山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连西县对忽必烈说：皇上，为官的有两种，一种是位高权重了，越发的小心谨慎又谦和；一种是位高权重了，便张狂无度，四面树敌。安同丞相便是前一种，他世代忠良之后，位居右丞相百官之首，却谦恭宽厚，受百官敬重。三哥受百官诟病，必然有其原因呢，请皇上明察。忽必烈说：你说的还算客气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三哥的骄横跋扈的确是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了。面对户部侍郎陈天祥，三哥大声训斥道：陈天祥，本相把你提拔到户部任侍郎，你却尸位素餐，云南行省的钱粮迟迟运不到大都，你是不是不想当这个侍郎了？陈天祥唯唯诺诺地说：云南由赛典赤大人治理，这每年都向国库缴纳几百万担余粮，为此皇上都奖赏过，大人今年又要让他们多交百万担余粮，赛典赤大人很气愤，把户部尚书都训斥了一通，我小小的一个侍郎，我就更不敢开口了呀。三哥猛拍了一下桌子，暴跳如雷地说：他仅仅是个行省丞相，我是中书丞相，你到底听谁的？当儿子当糊涂了你，不知道谁是你爹啊？限你一个月时间，把云南行省的百万担粮食给我弄到大都来，否则小心你的脑袋。这时安童走进来，看到陈天祥沮丧着脸，就问他为什么。陈天祥说自己刚刚受到三哥丞相的训斥。安童说：这大堂之上怎么可以训斥侍郎呢？三哥不屑地说：哼，你问他自己。陈天祥，你不服是吧？来人呢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30大板。两个侍卫进来要压住陈天祥，陈天祥跪下向安童求救，安童命侍卫退下，让陈天祥也退下。三哥继续提高声音说道：安丞相，你这样包庇纵容下官，使他们越来越松懈， 如此长久下去，这中书省会变成会馆一样随随便便的。安童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说，你到中书才几天呢？三哥闻听瞪了一眼安童，转过身去。安童解了陈天祥之围，直接来报知真金。安童说，太子，桑丞相加收云南行省百万担粮食，太子可知道，今早在中书大堂里为此事又责骂了户部侍郎陈天祥，又要杖责他，被我制止了。真金闻听叹了口气说，唉，三哥这是要补阿赫玛的后尘呢。安童说，太子，臣有一计。陈天祥是三哥提拔到户部的，是想让他在户部管钱粮，为他所用。然而陈天祥这个人很正直，对三哥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，为此受到三哥的责骂和杖斥。他恨透了三哥，太子跟玉溪铁木尔大人说，把陈天祥任命为御史台御史中丞。他这个人能言善辩，文章也写得好。真金想了想说，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陈天祥了解桑哥的慧行，到御史台正好利用职务之便弹劾揭露他。不必跟玉溪铁木儿说，我先任陈天祥为御史台茶官，待傅函回来后禀明傅函，再任御史中丞。安童点了点头。中书省大堂内，桑哥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走着，一副焦急不安的模样。安童走了进来，三哥质问道，你把陈天祥认得御史台了？安童坐在椅子上慢吞吞地说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呀？桑丞相，你把陈天祥当成眼中钉肉中刺，他现在离开了你，你应该到庙里烧香叩头才是。哼，可是你反倒怎么还惦记起他来了？你应该请我吃酒才对呀。三哥愤愤地说，安丞相，陈天祥给了你什么好处啊？你这么护着他？安童揶揄地笑道，哼，这你还不知道啊，他给了我很多好处，所以我把他提拔成管全国钱粮的户部侍郎。桑哥冷笑道，让户部四品官员到御史台任职，等皇上回来了，我直接问皇上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安童端着茶杯喝了口茶没吱声。回到府中，三哥立即伏案急书，写完封好交给随从说，去到辽东去把这封信亲手呈给皇上。随从领命立即去办。东宫之中，陈天祥把写好的一大摞奏章呈给真金说，太子，这是下官弹劾三哥的奏章，请太子过目。真金把奏章置在一边说，陈天祥，你做的也太急了点吧，把这些都收回去，等父皇回来以后以台茶名义直接奏报给父皇。陈天祥诚惶诚恐地说，下官错了，下官明白了。说罢把奏章都收了起来。真金又问他，三哥从云南多收百万担余粮之时，户部由谁承办？每年从江浙两广云南等地多收税粮，你都清楚是吧？把他们都详详细细的写在奏章之中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伯彦接到忽必烈加金乃彦的命令，即日率领大军从河西日夜兼程，浩浩荡荡赶往辽东而来。赶到辽东，立刻与援军诸军会合。临西县报知忽必烈说：“皇上，伯彦大军和皇子贺仁杰、董文炳等会合，把乃彦团团包围在科尔沁草原的白湖南，这一次一举荡平乃彦不成问题。”忽必烈感叹道：“伯彦真是用兵神速啊，这一次如果平定了乃彦，枢密院要全力以赴，准备东征日本。”连西县认为东征日本失败的可能性很大，不仅是损兵折将，而且劳民伤财，于是他赶紧劝阻道：“皇上，东征日本不必过急，赵良弼到江浙督军，结果一病不起，他出使过日本，了解那里的情况，他病重不能成行，还需选一个合适的人与范文虎一同前去啊。”忽必烈说：“西县，你看看，我已须发全白，等不及了，岁月不饶人呢。”连西县看出了忽必烈的心思，但是看到忽必烈年事已高，而且天下并没有真正太平康乐，于是就说：“皇上圣明，公义与日月同辉，自金莲川幕府开始，总理漠南汉地，使中原大地得到清肃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后又尊帝师，安抚治理吐蕃，率军万里灭大理，尤其是灭南宋，使南北一统，建立了前无古人的偌大帝国。皇上应该安度晚年高寿，这是国家之福，百姓之福啊。”忽必烈沉思着说：“刘秉忠、安童，你们都这么说，你们哪儿知道我的心思呀？哎，不说也罢，不说也罢。”忽必烈摇了摇头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伯彦围住了乃彦叛军，却迟迟不发起攻击。忽必烈实在忍不住了，就问：“大军围住了乃彦叛军多日，为何还不发起攻击？”临西县报说：“皇上，伯彦元帅的意思是，这犹如打狼，把狼困在洞中，把他们困久了，困得人心大乱，才发起进攻，这样才能全歼他们。”忽必烈摇头说：“我担心他们困兽犹斗，突围出去，一旦突出去，再追剿就更难了。”连西县说：“明日他去军前看看。”这时侍卫进来报说，大都桑丞相派人送信来了。忽必烈叫信使进来，信使从怀中掏出信，双手递过来。一个侍卫接过信，交给忽必烈。忽必烈展信独臂，让使者下去。忽必烈对连西县说：“你看看这封信。”连西县接过信读完说：“皇上，安童作为右丞相，总领百官，把一个户部侍郎移任到御史台，实属正常。”忽必烈有些不悦地说：“我在此率军打仗，他却在那里改授官职，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心。”连西县说：“皇上，安童丞相四代忠良，不会有二心的，三哥之言不可全信呐。” 忽必烈说，刘秉忠年迈，已经给我说过多次辞官了，您以为谁可以接替他？连希县想了想说，张文谦可以接替他。忽必烈缄默不语。伯彦大营外，纳沙不花问伯彦，元帅，大军围困他们多日，应该发起进攻了。贺仁杰也说，元帅，我看可以发起总攻了。董文炳说，我看呢，可以再围他们几天，这样更为有利。纳沙布花说，我认为他们没有力量突围。伯彦说道，分析的有道理，一个月前他们完全有力量突围，他们没有，失去了绝好机会。半个月前再突围也是个良机，他们没敢突围，两个机会都失去了。现在他们想突围也不可能了，我们再困他几天。乃燕在屋中来回走着，焦急异常啊。霍鲁哈孙说，大王下令突围吧，要不会让他们困死在这儿，这突围出去一个人那就是一个人呐。海日娜也同意突围。乃燕长长的出了口气说，晚了，已经晚了。唉，打开大营各门，让将士们愿意降的降，愿意跑的跑吧。忽必烈到了伯彦大营，伯彦迎接。忽必烈问，你围困了他们这些天了，该发起攻击了吧？伯彦说，大汗，咱们还不急，我料想他们会打开大营各门迎我们进去，臣有这个把握。忽必烈说，想法活捉乃燕。伯彦沉思了一会儿说，大汗，这恐怕不容易，乃燕性格刚烈，活捉他谈何容易呀。忽必烈问，他们说近几年内海都无力再起大军，你以为如何？伯彦说，臣以为海都三年之内还会起兵叛乱，河中之地富饶，海都一旦养肥了马，绝不会闲着的。忽必烈又问，平定海都有何长久之策？伯彦说，皇上，平定乃燕之后，臣请再返北地防御海都。忽必烈摇摇头说，不行，那样太难为你了，你为国家出的力够了，够了，无人能和你相比。伯彦说，大汗过奖了，作为臣子的为大汗效命，为国家效力，这是本分。忽必烈话锋一转问道，你对三哥李才有何看法？伯彦闻听一时愣住了，支支吾吾地说，大汗，臣没有仔细想过此事。忽必烈说，他们说三哥会成为阿赫玛第二，这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伯彦沉思片刻说，皇上，阿赫玛的教训犹如出在昨日，大汗慎重作用理财大臣才是，这些年臣一直率军征战在外，朝中一些事情不知详细，不好妄说什么，但是对三哥的一些议论有所耳闻， 请皇上回大都后让御史台详细查一查。忽必烈说，理财大臣必然染指财税钱粮，这一个个都被扳倒了，那今后谁还替我理财？阿赫玛以后，和李霍孙、卢世荣都被扳倒了，现在又轮到了三哥。伯彦听罢缄默不语。乃燕站在大营门口，跟前站着活鲁哈孙、海日那。忽必烈立马在前，左右有伯彦、董文炳、纳沙布花、贺仁杰。忽必烈用手指着乃燕说，乃燕，你走投无路了，下马投降吧。乃燕大叫道，忽必烈，你听着，我们祖宗们东征西讨，南伐北战，只有让人投降，没有教我们投降于别人，你难道忘了？而且现在投降他人的只有你忽必烈，我死而无憾。只可惜我们博尔只金家族出了你这么一个叛徒，辱没我们黄金家族，辱没列祖列宗，我们蒙古人将毁在你的手里。我现在把自己的头割给你，你拿去到祖宗在天之灵那儿邀功请赏吧，看看祖宗们怎么说。乃燕说毕，拔剑抹向自己的脖子，活鲁哈孙也都拔剑自刎。忽必烈闭上眼睛良久，才慢慢睁开，痛苦地说，收拾二人的尸首，好好安葬。忽必烈回到大营，伯彦问，大汗，战场已清理完毕，大军何时启动？忽必烈说，乃燕死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大军可以回去，连西县留下来继续安抚和治理辽东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